好啦，咁啊，即系讲完呢一个嘅火鸡姐之后咧，话说咧，依家又有另外一个网红咧，就70岁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系啊， 高登嗰个， 唔系高登边 即系 个？ 连登嗰个， 唔 唔 系， 系咩？边个网红啊？ 嗱，呢个网红咧就系前练马师梁定华先生啦。OK， 哦，OK， 啊，就70岁嘅咯，佢你知唔知啊？ 吓，佢又做咗啲咩咧？ 嗱，咁话说咧，呢个嘅梁定华咧。就遭到咧呢啲嘅馬迷咧全城嘅圍插啊，甚至乎有啲非馬迷咧都好似睇唔過眼咁樣，就計有呢一個嘅文許興啦、東涌水友啦、賭 Sir 啊，即係我哋嘅益友啊 Herman To 啦嚇，即係佢嗰個頻道都好犀利㗎，好多人睇嘅。仲有就係呢一個嘅冼馬田啊，咁都好多咧呢啲嘅馬迷啊。嚇，各樣啊，咁啊大米廣馬等等咧，都係對於阿梁定華嗰個行為咧，係相當之不齒嘅。咁話説呢單嘢係咩事咧？咁啊，即係其實一般咧咁樣你，即係有啲賽馬嘅 tips 咁樣去，即係兜售啊，或者係發賣，即係販賣呢啲賽馬嘅 tips，其實依家係好流行嘅一個形式嚟嘅。嗱，我本身對於呢樣嘢覺得係 OK 冇問題嘅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個係明買明賣嚟噶嘛。好啦，个问题就出咗喺边度呢？咁话说，其实前练马师啊，黄登平啊，平叔啊，咁我谂你知边个啦？呢个咁啊，平叔呢，其实佢都有咩？叫做咩？你唔知啊？ 我真系唔知咯， 考咗呢个黄登平， 马 你唔 圈 识 花生， 啊？唔系呢个黄登平，你唔识啊？ 可能你咁样讲，我整唔起啊，我唔 喂， 知 训练 啊， 一代马王同德嗰个练马师哦。 同心同德 系啊，好啦，咁其实佢都有 啊，你 卖 讲 料 啊， 嘅，咁但系咧佢就冇咁高调啦，同埋系冇乜人会批评佢嘅，我未见过啦。咁啊，梁定华点解会遭到全城围插呢？话说佢喺上年大概10月度咧就开设咗佢嗰个个人嘅 YouTube 嘅 channel 啊，咁佢有阿梁定华 Andy Leung 嘅频道咧，咁即系以一个69岁高龄嘅人咧，就系即系就搞呢啲嘢咧，其实我当时都系即系颇为欣赏啊。同埋我都有訂閱嘅吓，咁啊，即係佢又好似喺度分享一啲賽馬嘅知識啊，話俾人聽一啲賽事嘅走位啊，或者係嗰啲練馬嘅冷知識啊咁樣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作為一個普羅馬迷咧，都有所獲益嘅喎，因為你聽下呢啲佢以往嗰啲嘅賽馬嘅歷史片段啊，或者係練馬師嘅點滴啊、心得啊、秘聞啊，咁其實咧係好過癮、好吸引嘅。咁但係咧，後期開始咧。咁本身佢咧就冇话收钱喎，佢就不停咧去批评嗰啲嘅，即系赛马嘅同业啊，即系嗰啲所谓 同路人， 嗰啲同路人啊，即系向同路人抽刀啦。OK，佢向同路人抽刀啊，点咧？佢就话嗰啲嘅马评人咧就全部都系赛马演员。嗱，呢个好新颖啊！财经演员也有咧，原来 财 赛 演就 马 有啫。 财演有，马演都有嘅。咁好啦，佢就全部将嗰啲嘅。即系马经演员咧，就批评到即系一文不值啦，就话佢哋系即系你哋都唔识嘅，你睇神操你识睇咩咁样？即系咧，对于啲人咧嗤之以鼻啊，即系好不屑 好 佢 不 哋嘅， 屑嘅， 系啦，即系你都冇我呢个前练马师嘅专业知识，我啊做咗20几30年啦，咁样好啦，咁当时我都觉得啊，咁佢都讲得几过瘾，好大支嘢，咁样好啦，咁佢有一次咧就话。嗱，我俾嗰啲嘅賽馬嘅心水呢，嗱我自己都有買嘅，咁佢有鋪飛嘅喎，咁佢嗱大家一人攞10萬出嚟，咁啊即係大家真金白銀咁賭啊，你唔好即係出糧啊，攞份糧出嚟賭啊，咁樣嗱佢咁樣講喎，嗱咁樣你真係好似拋到人哋好大喎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但係後尾呢，原來發現呢，佢鋪出嚟嗰啲飛呢，都輸咗20几30萬 但系佢又唔识 P 图， 咁佢冇 P 图，因为嗰阵时 即 佢 系 有张 佢系诚实，佢系认真，但系佢又输咗咁多。 系啦，佢输咧，嗱开头咧佢输咧都话，一次半次，即系都系输得起嘅，乜乜物物。跟住咧，佢又输多几次咧，你知啲友就啲口痕友就会批评下佢，华哥你又输咁多，乜乜物咁样，跟住开始闹嗰啲嘅听众观众啦，切，我输唔起咩？我交税交100万一年嗰阵啊，你点知喺边啊？乜嘢？即系开始讲呢啲嘅晦气嘅说 屌 话， 票开始屌票， 开始屌票啦，系啦，屌票啦，好啦。咁屌票都唔紧要嘅，因为咁啊，佢有佢每人有风格啦，系咪？有啲屌票都好受欢迎嘅。 有料就得噶啦，最紧要有料啫。 好啦，最紧要有好啦。其实我主要听阿梁定华咧，都唔系听佢啲心水嘅，因为心水人人有，即系信自己又好过信人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咧就主要系听佢讲嗰啲赛马嘅冷知识啊，各样啊咁啦吓。但系佢到后期咧就开始走样咯，咁啊点咧？开头佢就话唔会搞嗰啲嘅所谓即系收钱嘅嘢啦，系咪？即系佢当初话唔会搞，咁后屘佢话搞，其实我都觉得冇问题嘅。咁佢搭个鸡棚出嚟都系盈利啫，系咪？咁可以理解，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嘅。有人批评过佢话，即系哇，你开头又话，即系你呢、這个YouTube 呢一个 Andy Leung 嘅 channel 就唔收钱嘅，后屘竟然咧，佢其实收钱咧都好过瘾嘅。因为佢就话咧，要大家加入佢嗰个 WhatsApp 嘅群组咧，佢就喺赛马日咧就发放啲所谓嘅心水咧，就免费俾嗰啲嘅马迷。咁但系咧，佢后期咧就好多马迷就话：，喂，我收唔到喎、啊，咁样喺赛马日。咁佢就话：，哎呀，系因为我个手机 jam 咗线啊，因为太多信息发过嚟啦，所以依家咧我哋要买多好多部手机啊，咁样、啊，即系佢以呢个为名咧，就去即系启动佢嗰个收费嘅计划，就500蚊一个月嘅 ，OK。咁我覺得就係、是嗯、即係好多人就批評佢，你收錢咪收錢咯，使乜搞咁多呢啲無謂嘢啫？係咪？即係嗱，咁我反而又認同呢一個觀點喎、哦。即係你收錢咪收錢咯，你唔需要講咁多廢話咩買咩手機啊，咩 WhatsApp 啊呢啲係咪？嚇、 啊！因為成行成市啦，個個都係咁賣㗎啦，呢啲紙 係咪？就有你賣人，有人賣，各有各做嘅啫，呢啲係咪？咁但係即係佢嗱。佢呢一方面咧就又係好有問題啦，係咪？即係 巧立名目啦，真 係。即係巧立名目，即係太過硬膠啊！你本身一開始話收錢就冇咁嬲啦，係咪？收錢係冇問題嘅。好啦，一你提供個心水俾人嗱，呢啲係即係姜太公跳魚，就係願者上釣。 願者上釣。 好啦，咁啊到後期咧，佢輸多幾次之後咧，就話喎。即係開始咧就講話，即係啲人質疑佢話你前年馬師點解嗰啲判斷係咁鬼水皮嘅咧？咁樣開始即係鬧佢啦，即係哇你嗰啲咩心水嚟㗎？咁撚渣嘅咁樣開始即係遞佢啦。 輸到18,000里。 係啦，啊，跟住佢又開始發晦氣咯，又話即係醫生啊都會醫死人啦，係嘛？即係醫生都會能醫不自醫啦。吓、啊、五族啊，即系帮人哋执骨啊，帮人哋收尸啊，自己啊死咗啊，都系要假手于人啦、啊，都有死嘅一日啦、啊，即系开始讲呢啲，即系五族佬都会死啊，医生都会死、啊，即系开始讲呢啲咁样嘅嘢啦。又哎呀，法官啊同埋律师啊都会犯法啦、啊，咁样即系佢开始。 其实佢幽默少少，佢就话几锋利嘅刀都有生锈嘅一日啦、啊，咁就可以化解咗佢啦。 嗱，咁就变咗咧系四两拨千斤啊嘛。你明 系啦，佢就硬碰硬。 系啦，咁佢个性格，因为佢都几强悍嘅，我觉得系。咁佢对于批评佢嘅声音咧，就争在未屌人老母嘅啫，其实系。咁啊，即系当中系好多嘅，即系佢同嗰啲即系马迷之间咧，就好多嘅，即系恩怨情仇啦。咁仲有啲系乜嘢咧？就系话即系。嗱、啊，咁你知 YouTube 咧，佢就開放嗰個留言噶，係咪？係。咁 YouTube 開放留言咧，佢就有一扎咧，就啊有啲人咧就認為佢係即係所謂牛鬼蛇神咧，就係、是、佢自己嘅皇親國戚啊，即係佢老婆同佢仔咧就喺度留言咧，就扮佢 fans。咁呢個我都唔知有人係咁講啦，就即係屌鳩嗰啲嘅，即係批評佢嘅人。咁啊，話説咧， 即係有打手， 係有打手啦。就有啲人話個打手其實佢老婆同個仔嚟嘅，咁呢個我唔知啊。但係咧有個人咧就叫笨象大 ，OK， 笨象大啊，即係個網名嚇。咁個笨象大咧就真係挑啊華哥機咯喎。咁啊呢個華哥咧其實都好笑嘅喎。佢就話約人哋去唔知咩跑馬地嗰度咧，即係約出嚟見面當面，即係係見下面啊咩咁啦嚇。喂，首先你又講你即係係咪歧視人哋係一個普通馬迷？你係？即係你又可以入馬主商房嘛，你咪招呼人哋先嚇、啊。即係你叫人哋批評你，就要出嚟批評你喎、哦。咁我覺得好好笑咯，係咪啊？喂，正如有啲人話齋，你可以開個封煙節目噶嘛，你可以等人打上去你嗰度噶，等人屌下你好啊。方俊輝都開噶，方俊輝都有人批評佢噶，即係佢俾人嘅感覺係好膠啊。仲有咧，佢開嗰啲嘅。 Facebook 嘅群组咧，佢竟然间系要求人哋提供身份证嘅副本，先至可以系允许佢加入。嗱呢样嘢系好差嘅，你即系咁样咧，系钳即系揸住人嘅春袋啫嘛。其实系佢仲话恐吓，唔好伪造身份证嘅副本啦，因为呢个系干犯咗刑事罪行，就伪造文书噶咁样。嗱，即系咧，你系想钳制人哋嗰个反对声音啊？ 因为真名真姓啊嘛，佢知道边个闹佢啊嘛。 如果我神区张身份证副本喺你泥牛嗰处嘅，我呢一世都唔可以批评你喎。一阵要啲威胁我，一阵掟鸠上网，咁我就大镬噶啦嘛。你明唔明啊？ 明。 咁所以咧，嗱，佢就用呢一样嘢。嗱，我哋个本土台嘅群组都系即系封闭式嘅，咁但系我都唔会叫你哋咩啊。即系我主要睇下你系咪一个真人嘅 account， 系我都会批准你哋加入噶啦。咁有啲擺明， 因為好基本嘅審視啫嘛。 呢個好基本嘅 screening 嚟，我覺得係。咁我覺得合理嘅喎，我哋係合理嘅。比如話，我睇見你都有啲生活照片啊，係常用嘅 account， 我都會一般都唔理你邊個都會，即係你話係我哋嘅益友聽眾，咁我都會批准嘅啦。有啲擺明係假 account 嘅，相又冇乜 news feed 又乜都冇又剩嘅嚇，或者加入咗得幾日嘅，咁嗰啲我就唔會批准嘅啦，因為我都唔知嗰啲係咪熱狗嚟啊嘛，即係搞事啊嘛。咁呢個希望大家又會明白啦。呢個我哋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初步嘅一個 screening 嚟嘅，即係希望大家會明白啊。如果你點解長期加入唔到嘅話咧，你用翻個真身咧就會係加入到噶啦。咁就題外話啦。咁但係佢就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叫人提供身份證咧，就係即係好流咯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咁樣遭到呢個全城圍插。咁啊，包括咧呢一個即係 Herman Tou 咧，都話佢咧就係爛賭而唔係即係賭得精咯。即係好多人去即係圍插佢啊，因為咧佢有陣時又會即係胡亂批評啲騎師騎得唔好啊。咁明明咧大家都覺得嗰只馬冇個人有，咁你冇得批評噶嘛。咁如果係嗰只馬有個人冇，咁你鬧佢就好抵死。例如偉達啦，係咪到後期掛靴之前好多次都係即係嗰只馬有嘅，佢又騎得差。搞到个际遇差，咁啊连位置都入唔到。嗱呢啲你批评咧，我觉得冇问题。但系阿华哥啊，华哥咧就系即系针对性某几个骑师，又话潘顿啊，又话佢做练马师嘅时候咧，都唔会用佢噶啦。咁啊唔怪得你啲头马数字系咁样啦。冠军骑师你都话唔用，系咪先？即系虽然佢系忽龙忽虫啊，但系毕竟嚟到讲，佢都系做过冠军嘅骑师啊，系咪？咁啊變咗咧，即係好多人咧去即係批評佢咧，就佢又好唔係好接受到人哋對佢嘅批評啦。咁啊變咗好多衝突嘅喎，好笑嘅呢個真係。即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前練馬師，你開頭講嗰啲嘢咧，其實係我覺得過頭。嗱，阿華哥，如果你有聽呢個節目咧，啊希望你都理性啲去聽我呢一個嘅言論啦。喂，当初你踩嗰啲嘅普罗马迷就话你赌一注啊，即系赌一年啊都唔够你一注啊，或者系你一交税交100万嘅时候，人哋唔知喺边啊，或者系你大鸡唔食细米，嗱呢啲全部系佢 exactly wording 嚟嘅吓，话你自己大鸡唔食细米，你帮马主去买只马所赚嘅佣金就多过即系喺呢个 YouTube 嗰度咧开个频道出嚟咧就卖料。喂，呢啲全部當初你自己講，你過曬頭咯，我覺得係，即係你當初顯現咗啦，即係一種啊俾人嘅感覺就係你好不屑咧去搞呢啲嘢嘅，然之後你又走去搞喎，咁啊變咗你會俾人哋批評你呢一樣嘢咯，嚇，咁啊即係你本身搞到我都冇問題嘅，你本身不屑，你真係搞都冇問題嘅，但係你又話要咩買手機多幾個 WhatsApp 啊？咁唔係咁流係嘛？你嗰啲嘅原因嚇，咁啊仲 你一注都唔止啦，係咪先？ 咁係咯，即係，喂，唔好咁啦，依家有 web 版嘅 WhatsApp 噶嘛，屌，用電腦發咪得咯，多鳩魚。咁仲有一樣嘢咩咧？就係佢曾經就搞嗰啲馬迷嘅聚會咧，咁就有好多長者咧，嗱有啲人就形容為上當啦嚇，我唔會咁講嘅，即係好多人參與啦，佢嗰個嘅所謂馬迷嘅聚會啦嚇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就係警覺性高啲啦。對於呢啲咁樣嘅嘢，係咪嚇？即係通常搞咩講座啊、聚會啊、 閉笑嘢嗰啲講座， 係咁啊， 即大家自己去即打醒十二分精神啦，係咪？即對於大家嗰個忠告就係、是，咁你呢啲即始終咧，我都覺得賭博嚟到講咧，就係、是、一種娛樂嚟嘅。始終如果你要揾錢，都係要腳踏實地嚟到去做人，都係要勤勤懶懶嚟到工作。咁你話牛經理，你認唔認同啦？ 啊，梗係認同啦！你咁講，啊，咁梗係認同啦！唔通話俾你聽靠賭發達嘅咩？可以 係， 即係娛樂下咁啊，玩下就 OK 嘅，或者放少少橫財。 即就唔好攞嚟搏殺咯，始終嚟到講嚇。但係聽日有隻馬咧，就話俾大家聽咧，就係美麗滿載，大家可以買噶啦，我都會買，咁我都會買嚇、啊。美麗滿載啊嚇、 啊！我記低佢先啊 嚇，唔使記啊，你唔會買嘅呢只11蚊嘅嘛， 11蚊我真係唔會買，穿都唔會攞嚟穿。 呢一暫時得11蚊啫，就八長三。 11蚊？ 唔係八長三。 11蚊係為？位置定咩啊？ 唔係九長三啊，唔係八長三啊。美麗滿載嗱，依家有14蚊嘅嚇，依家升翻上去，啱唔啱？ 咁佢位置有幾多？ 位置梗係1.0啦。 哇！真係。 嗱，聽日我會點買咧？臨場咧一定有啲傻佬咧亂咁落格，即係亂咁落飛噶啦，就會有好多綠格啊、啡格啊咁嘅。 唔好理佢綠格啦。 臨入閘之前，美麗滿載升翻上去15蚊咧，我就買噶啦。嗱，呢個我臨入閘先買嚇。臨入閘有15蚊我就買，你咪當賭鋪8+6六點抽水咯嚇。嗱、啊，好、啊、簡單，你賭1000蚊就執5嚿，如果有即係15蚊，嗱、啊，即係當然啦，只馬你唔好突然間又有啲咩事啊、拉停啊呢啲路路啦，正路就贏嘅嚇、啊，正路贏啊，留喺3班嗰度，真係 15蚊都叫做可以嘅， 定個台 有，即係好似有少嚇、啊、有少少分頭啦。 好好分噶啦，呢啲買咗15蚊，聽日應該有嘅。因為估聽 日，但係你11、12蚊咁啊，真係買嚟都冇謂喎。 11、12蚊就唔係我哋啲基層到，就是、哇哥到噶啦。OK， 誒嚟抽一抽佢水，真係。咁佢又好唔中人哋講佢喎嚇。咁啊，但係你又唔好講我啦嚇。OK， 唔好屌我啦嚇，因為我就係啦。啊、即係希望佢聽到啦，我哋聲音係咪啊？即係佢都已經即係好話唔好聽，佢都70歲啦，係咪？嚇、啊！阿 Polo Wu 話咧，佢幾個月前睇咧，華哥話 Facebook 嘅群組係假扮，佢依家自己開咗個新噶啦嚇。你喺 Facebook 度 search Andy Leung 就有噶啦。咁但係我勸喻你都唔使 at 佢啦，你要俾呢一個嘅身份證副本佢喎，你 MS 先嚇。啊哇！阿文许兄有听紧我哋节目喎、哦，喂，话说呢个文许，喂，你知唔知边个阿文许啊？阿、 哦、我记得啊，好似系咪你 send 个条片俾我睇？吓、啊，跟住咧就系佢就话你系咩啊？话你系 仇仔嗰个 啊？出唔晒嘅，系啦系啦，又好似好似你咁样样嘅。 hello， 欢迎嗰位 hello， 我 系点 评价佢啊？吓啊！我系话佢好关心你嘅，好锡住你咁样样嗰个朋友。 系啦系啦，呢、這个哇犀利啊！呢、這个。因為咧，我聽佢個節目咧，佢嗰種嘅廣州嘅口音咧係好好聽啊！ 嚇，同埋佢都去夾埋嗰個 poker 嗰個又有啲嘢睇下咧，幾好噶！ 佢嗰打牌啊嘛，好笑啊嘛！ 係啊，打牌都係啊，打麻將或者 poker。 呢個我成日都睇佢嗰個節目噶，嗱呢啲咧我真係欣賞嘅節目，又得閒講下《水滸傳》啊，講下呢個嘅《西遊記》啊，《三國演義》啊咁樣係嘛？最近又講呢個曹操點樣咧，去即係同阿陳宮出走嘅時候咧，就即係殺咗佢嗰個，即係佢同阿陳宮出走咧，咪《三國演義》其中有一回啊，就話去到啊嗰個叫曹乜鬼咧，即係話去到咧，佢人哋招呼佢，就聽到人哋咧話要劏嘢啦，喺度磨刀霍霍嘅聲音咧，佢竟然間斬人哋全家啊！嗱，即係我又聽咗佢即係。最新的呢一回啦，佢講得幾過癮噶，呢個係佢單拖講呢一個嘅四大名著喎，好嘢啊！呢個值得睇嘅呢個節目真係好啦， 高質 高質係啊， 係啦，高質。 嗱，有啲益友就知道我係嗰把聲咧係病咗啦，係啦，我係病咗嘅嚇。 咁啊唔好意思，但係咧就我哋呢個台咧，希望啊到呢一家咧。嗰、那個我哋兩支麥嘅聲音亦都好清楚，同埋 balance 啦。嗱，我希望各位益友，如果係嘅話咧，你哋剛才聽到嗰個嘅聲音係 OK 咧，你俾翻啲 feedback 我哋支持一下，係嘛？即係話俾我哋聽話，喂，你嗰支麥都 OK 喎，咁樣嚇、啊，你幫幫手話俾我哋聽下。咁好啦，啊係啊，那個叫女白車就俾人即係斬咗全家，就係、是、曹操講嗰句説話就係、是、寧讓我負天下人，又莫與莫让天下人负我嘛，啊、就是就嗰个故事过嚟嘅，吓、啊，喺、啊、基哥啊收听紧我哋节目啊，欢迎啊基哥啊，冯剑基声吓、啊，晚安 ，OK 嘛，嗱、啊、我哋依家嗰个嘅都 OK， 嗱、啊、有个 wing check 中咧就话喂神区你有冇留意到你嘅广州音啊都好重咧咁样，咁呢一个咧就系、是、冇办法噶、啊，始终我哋嘅粤语嚟到讲啊。嗰、那個嘅起源啊，都係源於啊，即係呢一個嘅，其實就唔係廣州嘅，嚴格嚟講，但係始終咧，廣州就係省城啊嘛，就當然係以嗰處嘅口音為之係準確噶啦，係咪？當你聽到有好多嗰啲咁樣嘅，即係網台主持講嘢嗰個聲音都係誒。唉、哎，我唔识形容啊，泥牛啊，知啦，系真系。 南无佬， 南无咁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其实真真正正咁样念南无啊，都系有嗰个高低起伏，有嗰个音律喺度噶。但系佢哋讲嘢真唔系噶喎。佢哋講嘢係永遠，其實佢哋講嘢係永遠係一個通咧到底 嘅，好平坦嘅， 平坦嘅，冇嗰個起伏，即係咁嘅時候咧，就會令到啲聽眾聽到想瞓覺咯，係咪啊？ 你帶唔到佢哋入去聽啊？ 係啊，嗱，阿 Anita Lui 咧就話：可唔可以講多次剛才單拖四大名著嗰位朋友個名字就叫做文許啊？文咧就係、是。文化的文，許呢就是言字邊做個羽毛的羽字，那個許就文許，不是許文強啊，文許啊，OK？ 許許如 生 的許， 許許如生的許，啊，泥牛的文化水準真是相當之高啊，啊 我頂， 不是很多人不識字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屌你咩，頭石問字的，好少的， 啊， 問字 啊，啊你講講邊個啊？头石文字， 文 字扶机啦，叫你而家可以。 喂，攞个沙盘出嚟扶机啦，笨柒！屌你噶啦，咪 Google 嗰啲咁样嘅，即系 Google， 其实你依家打同音字落去，佢都会出翻个原字，问你系咪查嗰个字噶嘛？ 九成九都出到噶啦，基本上 都出到， 都好生僻嗰啲字嘅啫。 系啊，你屌你噶啦，咪你真系，唉，唔好讲又得罪人啦，唉。真系明过其实啊，唉，明过其实，好啊。